是我唯一的线索。人说情歌总是老得好，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。我说情人却是老桑田分不了，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。虽然你不能和我唱相声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

怎会如此轻松，如此舍得让你走，告诉自己复返的恋情谁都很难把握，忍住伤痛狂妄的不想隐藏，再度孤单的冷漠，虚情假意我不知道，有什么叫做真情，虚情假意何妨再来一些，把疲惫的我醉倒在梦里，我们虚情假意， 管他路要转弯天要下雨。

去都错过，告诉我你真的在乎我，真的爱我，是不是爱我，但你永远都不能够跟我说，告诉我你真的关心我，真的想我，是不是拥有了现在，把过去都错过， 随波逐流，他们在追寻什么？为了生活，人们四处奔波，却在命运中交错。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，期待着旧梦重圆，万卷成书终究会流成河，像一首澎湃的歌。一年过了一年啊，一生只为这一 这一天，让血埋葬。

说起，情不可能退避，从当天碰到你，忘掉那时，忘掉那地，明即使不会爱，何必强求更改，求分享那一刻，如没有你亦觉渺小，唯独靠近你一瞬间，心里已明白，庆幸寻获你不必再贪，唯愿爱上你没期限，只有你才明白，平淡是最疲劳，人即使上愤怒，如张开眼一下，能望见你，便觉太好。唯独靠近你，一瞬间。寻获你不必再贪，唯愿爱上你没期限，只有你才明白，平淡是最浪漫。